那么这个是鼻的什么呢？鼻的本性里面的光明，确确实实不是太阳能够比得了的。太阳的光明我们晓得会消失的，本性里面光明永远是不间断的。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普是普遍，也就是我们常讲十方世界，十方的诸佛世界普遍都震动。震动啊有六种，这是佛在大小乘经里面常常讲这个六种震动。六种震动啊，三种属于形形状，三种属于音声。所以有动，像我们现在这个地啊，地震的时候这个地动，地动动荡，这是属于形状上的。第二种的起，其实起伏，有的地的时候地面高起来，有的地方下去了。第三种是涌，涌是涌出来很高，地壳的变化。这三种是从形上说的，另外有震有吼有急，这三种是从音声上说的。那么这个我们也不必细说。诸佛菩萨讲经说法是六种震动，这是说我们心里的震动，不是大地震动。那大地震动了，我们求佛别说法，为什么说法我们吃不消啊？那给我们带来大灾难啊！这个震动啊，是讲我们心理上的震动啊，能够动人心啊。为什么说心理震动呢？我们无始劫来啊，都是属于邪知邪见的。现在佛要把佛有说法，把我们邪知见呢破除了，我们心里当然是惊怖。刚刚听了这个话，一定是惊怖不安，有这种情形，所以这是震动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两句在此地呢，是形容诸佛说法的威力自在，能够震动十方世界。如是十方微尘国度啊，一时开心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，就是底下讲的佛的威神呢，讲十方世界呀，合成一界。这个一界是什么呢？一界是讲的一真法界。这个事给诸位说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我们现前能够摄实用根，根性所见的十方世界是一，不是二。 这才见到一真。所以十方微尘国度啊，一时开显了。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十方世界的障碍从哪里生的？从我们分别心里面生出来的。有分别就有障碍，有执着就有障碍。执着是属于烦恼障啊，分别是属于所知障啊。障碍了一真法界，佛在此地这个面门放光就是显示。摄食用根，诸位要晓得，食是暗，无名不觉生三息，境界为缘长六粗啊。三息六粗啊，是从无名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食是暗的。八十五十一心俗啊，都没有光明。只有性才有光明，六根的根性才有光明，六识没有光明，只是无明的。那么佛在灭门放光，诸位就可想而知，这是六根根性的光明。性光明遍一切处，所以能够啊令十方国度啊一时开心。所以能够啊和诸世界为一界，这就是如来与大菩萨的境界，也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就叫做一真法界。华严里面叫一真法界，一才是真，二就是妄。但是我们讲一呢，一还是妄。为什么说疑还是妄呢？我们疑是从分别心里头分别出来的，所以这个疑是妄，不是真正的疑。真正的疑是连那个疑也没有了，才是真正的疑，绝对不是用识，这才叫疑。我们用识里面讲出来疑是黑暗的，不是光明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佛在此地这个一放光一动地呀，也把这个微尘国度合成一界，楞严经也就讲完了，还有什么讲头呢？我乃要求的真心，真心是什么？这不就告诉他了吗？你问真心在哪里，不也说得很明白了吗？这一放光啊，都答复了。 很可惜的呀。释迦牟尼佛虽然这个示现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中下根性的人看到这个现象还是茫然不觉啊。由于不觉，这下面才有言说啊。那么底下还有一段，还有四句啊。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，借助本果获展成天。这当中还有这么一句。这一句在此地是什么意思？显示一真法界的德用。如果没有这一句，虽然讲到见到一真法界，那一真法有什么好处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也不错嘛，我们何必要求一真呢？这几句话说出一真法界的德用啊，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环境啊，大大的不相同。怎么不相同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图书馆讲经，诸位从家里来，辛辛苦苦转几道车到这来，才听一个半钟点呢。你要能够学识用根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你就在家里坐得不动。我们图书馆里讲经，你在家里也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不要这么辛苦了。根性的作用化而如是啊，不必要借用机器，要用电视啊，用不着。这是真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个一真法叫做不可思议境界啊，是实在的啊。所以说，其世界中，这个其世界是指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里面所有的那些菩萨，这些菩萨都是摄实用根的菩萨。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说法，他们个人在他自己那个地方去借助本国啊，如如不动，在扩张啊，听释迦牟尼佛说法，他人不必来。他也看得到佛，也听得到说法的声音，如对面前。这这是一真法界的妙用啊。真实相啊是如此。所以这个几句经文放在此地啊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是启发我们羡慕之心。激发我们求道之心。道就是一真法界。是要我们求这个境界，表面上看起来这对摩难尊者 一介在会大众的一种启发了。实在讲是对于我们的启发。但是我们读经往往也把这一句也就这么带过了，而不晓得它里头含的什么意思。诸位总要记住，佛说话没有一句是没有意义的话。没有一个虚字，字字句句都踏实，都与我们自己有密切的关系。大家要能在这个地方留意，才能够体会到佛法的味道，叫法味呀。那么向下呢，这是用言说了这个几句话，我们要把它熟记。下面这一段我念下来，这就是楞严经这个经文长啊，我们不能够背诵，但是这一段呢很重要，一定要背诵。佛告阿难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，如卧叉具。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寂寞眷属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犹如朱砂于尘加转，纵尽尘劫终不能得。因何二种？我乃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，在如今的宇宙众生用攀缘行为自性者；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在如今的世经原名能生诸缘缘所依者，有诸众生一世本名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妄如诸趣啊。就到这个地方这一段，希望大家把这一段经文也把它背熟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。佛菩萨之所以为佛菩萨，我们众生之所以为众生，关键就在此地。有修行人成佛成菩萨了，有修行啊变成外道，变成魔王魔子魔孙，关键也在此地。所以这几句话是大乘佛法里面修行最重要的指导原则。我们现在呢，来一段一段的研究研究这一章的文字。佛告阿难，这是因为阿难尊者的祈请，佛指导他摄摩他路以及真心的所在。前面放光动地，阿难还没有能领略到，这个在以言辞来说明。一切众生，这是指一切凡夫，不知道修行的 原理原则，那么就是此地所指的这一切众生。这从无始来，这个无始是指的自从根本不觉一直到今天，种种颠倒啊，本经后面又说，富罗那尊者在第四界，请问释迦牟尼佛，无名是从哪里来的？无名是什么原因生的？成佛无名破了之后啊，即时再起无名，这都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啊。而释迦牟尼佛的答复说：“知见立知是无名本。”这一句话把无名的根源，无名为什么生起来的，通通都交代明白了。知见业力之就很麻烦，所以这个叫做根本无名。由根本无明里面就生无量无边的邪见，这就叫种种颠倒啊。知见立知是最初第一个迷啊，以后怎么样？迷上加迷，迷上又加迷，迷得一塌糊涂。六祖坛经里面讲，从一个般若出生八万四千智慧，般若是觉啊，所以一觉了，一切都觉了，无所不觉啊，那是佛菩萨。凡夫这一迷呀，一切都迷了，越迷越深。诸佛菩萨千辛万苦，种种方便都换不醒，可见那迷得深呢。像地藏经里面讲的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，他为什么刚强难化？就是迷得太深了。业种自然，这是讲什么？就是六道轮回的道理。六道轮回是怎么形成的？由于迷惑，颠倒就是迷惑，迷惑才造业，造了业就受报，所以惑业苦，这是循环的。受报怎么又起迷惑，迷惑再造业，造业再受报，所以说越迷越深，那个业呢越造越重，果报是越来越苦。我们不要讲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诸位没看到啊，你还不太相信啊。今天李秀章啊来说是哪个地方 印这个玉皮历代通鉴集览，这本书要卖1200块，大概也得要这个价钱。我记得总在15年以前，我买过这一套书，那个时候好像是6-7块钱一部，那么10来年了，涨一倍也大概差不多了。你就看看历史，你看看我们从古到今，这个历史就像个螺旋一样啊，前一代的人迷之啊，就比我们今一代人要来得轻。我们从历史上来看，真是后后不如前前呐、从这个迷惑造业受报，不要拿别的，就拿战争来说吧。千万不要以为后现代人聪明发明的东西武器进步啊，过去那个刀一刀还未必把一个人砍死，现在一颗原子弹下来，几百万人都死得干干净净的。越迷越深啊，造的业越来越重啊，苦报越来越苦啊。这是从一部历史上来看，祸业苦这个循环的这个状况。要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，你就想到六道轮回的可怕。所以说业中自然啊，能不能免得了？免不了的。解脱之道，给诸位说，不能在果报上解脱。要在哪里解脱呢？要在祸业上解脱。在业上啊，就是身口意三业上来修持的，给诸位说，那叫治标啊，破惑正真，那才是治本。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实现49年不断的说法。说法目的何在？就是催邪显正啊，破惑正真，那个真就是正知正见，这个叫究竟解脱。小乘人着重在身口意的善行，但是不能够破惑，就是他没办法破迷啊，他不能开悟啊。所以那叫小乘啊。大乘菩萨着重在开悟，换一句话说，小乘的教法着重在约束身心，循规蹈矩；大乘的教学注重在思想上的转变。所以在行持上来说，往往大乘不如小乘。这个我们在这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刚刚给诸位讲过，上一次讲的， 经里头排论这个次序，小乘排在前面，大乘排在后头。那么从吉祥上看，吉祥上看，小乘的生活严谨，一举一动可以做人的榜样，可以做人的模范。大乘菩萨又是很随便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注重这个位移。所以啊，比较给大众啊能接近，混在一起。这就是常识的，大乘菩萨界的时候，他论心不论事；小乘比丘界是论事不论心，这个不一样。你比如杀生。小乘界里面说呢，杀了生，杀死了才谢罪，心里恨透了想杀他，但是并没有杀他，没有罪，跟我们法律判罪一样的，你要有行为才有罪，没有行为，心里动个念头那不要紧，那不算罪，不构成这个罪行。可是大乘界就不行了，动念就犯罪了。杀人犯不犯罪？不犯罪。这个歪了，这是那个人杀掉了，我没有先杀他吧，所以不构成这个罪。如果先你们动心我要杀他，并没有杀他，皆罪。所以大乘皆罪呀，在心误杀了，没有先杀的，只有过失，没有罪。所以这个大乘界比小乘界难啊。大乘是讲心地界，很不容易守。小乘你看比丘界多，比丘界容易守，为什么呢？论事的。大乘界难的是动心的，起心动念，戒罪是在起心动念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大乘的教学啊着重在思想上，小乘的教学啊着重在行为上，这是大小乘不相同的所在。当然呢，心行都有所偏重，大乘偏重在思想教育，小乘的说也有思想教育，但是偏重在行为的教育。我们世间教学也是如此，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，小学教育着重在行为上，小孩六七岁上学了，老师教什么？除了背书以外啊，就叫洒扫应对，待人接物的些礼数，就礼貌，教这个啊，教你怎么扫地，怎么抹桌子，怎么端茶，见了人怎么称呼，怎样行礼，教这个小学教育。到十几二十岁了，去念大学了，那个时候叫太学。太学就是现在所叫大学，不教这些人，这都是从小就学会了吗？到太学里面不教这，太学叫什么呢？讲一些经论，讲一些文史，着重在思想上教育，也是如此。因此，教程教育叫做根本的教育，没有小程，哪有大程？大乘人好像这个他是随便一点的，不像做学生那么规规矩矩的，那个做学生那一番的规矩的时候，他已经学过的呀，他并不是没有学过啊，他是学过的呀，他是过来人啊。 所以诸位要懂得，不要以为哦，我们现在学大乘佛法，那小乘我们可以不要不管了，那错了。要知道大乘是从小乘学得来的，大学生呢是从小学生做起的呀。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，然后才能够真正入佛法，才能够真正的入大乘。这个卧叉句，卧叉是印度话，是印度一种果实植物。这个植物芥子，它一芥就是三个，印度人叫卧叉，一芥就是三个，不会有单独一个的。那么佛常常就用这个树的果实来做比喻，或叶苦是连带关系的，有一个必有三，所以常常就用卧叉这三个果实聚在一起，比喻或叶苦啊，就像卧叉一样聚集在一起。这是把轮回的道理啊跟我们说出来。我们晓得这个道理，如果你有愿要超越轮回，你就有办法。我们要想得好的果报，在业上下功夫就行了。身口意三业，善业得善果报，恶业得恶果报。如果我们要想超越轮回，在业上是不行，一定要破惑。你看小乘阿罗汉超越轮回了，断见思惑才能够超越。所以超越轮回呀，修善是不行，修善会升天，三善道的果报不能够超越轮回，不能够了断生死。这一些道理，这个意思在这几句里头含藏在其中，佛是叫我们明了。那么这是修行人基本的认识，所以第一下一段呢，这才谈修行人修行两个路子，两种根本啊。会的人成就了，不会的人呢不能成就。所以这一段是大乘修学最重要的指导原则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了。